第二十六回，孙悟空三岛求方，观世音甘泉火煮。诗曰：处世须存心上任，修身切记寸边耳。常言任字为生矣，便要三思解怒气。上士无争传亘古，圣人怀德即当时。刚强更有刚强背，究竟忠诚空欲飞。却说那镇元大仙用手搀着行者道：我也知道你的本事，我也闻得你的英明，只是你今番月里七心，纵有腾大，脱不得我手。我就和你讲到西天，见了你那佛祖，也少不得还我人参果树，你莫弄神通。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你这先生好小家子气，若要树活有甚疑难，早说这话可不省了一场争竞。 大仙道：不争竞，我肯擅自饶你。行者道： 嘿，你解了我师父，我还你一棵活树如何？ 大仙道：你若有此神通，已得树活，我与你八百为交，结为兄弟。行者道： 嘿，不打紧，放了他们，老僧管教还你活树。 大仙谅他走不脱，即命解放了三藏、八戒、沙僧。沙僧道： 师父啊，不知师兄搞的是什么鬼哩？ 八戒道： 什么鬼？这叫做当面人情鬼，树死了又可医的活。他弄个光皮伞好看，这着求医治树，单单了脱身走路，还顾得你和我哩。 三藏道：他绝不敢撒了我们，我们问他哪里求医去，遂叫道：悟空，你怎么哄了仙长解放我等？行者道： 嘿，老孙是真言真语，怎么哄他？ 三藏道：你往何处去求方？行者道： 古人云，方从海上来，我今要上东洋大海，便由三岛十洲访问仙翁圣老，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法，管教医得他树活。 三藏道：此去几时可回？行者道： 只消三日。 三藏道：既如此，就依你说，以你三日之限，三日里来便罢。若三日之外不来，我就念那画经。行者道： 遵命，遵命。 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门来，对大仙道： 先生放心，我就去就来。你却要好生服侍我师父，逐日加三茶六饭，不可欠缺。若少了些，老孙回来和你算账。先倒塌你的锅底，衣服燃了，与他降息降息。脸儿黄了些，我不要。若瘦了些，不出门。 那大仙道：你去，你去，定不叫他忍饿。好猴王，急纵筋斗云，别了武装冠，径上东洋大海，在半空中快如掣电，急如流星，早到蓬莱仙境。按云头仔细观看，真个好去处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大地仙乡列圣曹，蓬莱风和震波涛，瑶台影战天心冷，巨阙光浮海面高，五色烟霞寒玉赖，九霄星月射金鳌，西池王母常来此，奉祝三仙即自逃。那行者看不尽仙景，进入蓬莱，正然走出，见白云洞外松阴之下有三个老儿围棋，观局者是寿星， 对局者是福星禄星。行者上前叫道：“ 嘿嘿，老弟们作揖了。” 那三星见了，伏退其平，回礼道：“大圣何来？”行者道：“ 特来寻你们傻子。” 寿星道：“哈哈哈，我闻大圣七道从事，托性命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，虽是奔波山路，哪儿些得闲，却来耍子。”行者道：“ 实不相瞒，列位说，老孙已往西方，行在半路，有些阻滞，特来小事欲干，不知肯否？” 福星道：“是甚地方？是何阻滞？岂为名士无好才处？”行者道：“ 因路过万寿山武装灌油族。” 三老惊讶道：“啊，武装灌是镇元大仙的仙宫，你莫不是把他人参果偷吃了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偷吃了能知什么？” 三老道：“你这猴子不知好歹，那果子闻一闻活360岁，吃一个活47000年，叫做万寿草还丹。我们的道不及他多矣，他得之甚易，就可与天齐寿。我们还要养精炼气，存神，调和龙虎，捉砍天离，不知费多少功夫。你怎么说他的能值甚紧？天下只有此种灵根。”行者道：“ 灵根，我已弄了他个断根里。” 三老惊道：“怎的断根？”行者道：“ 我们前日在他观里，那大仙不在家，只有两个小童接待了我师父，却将两个人参果奉与我师，我师不认的，只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再三不吃，那童子就拿去吃了，不曾让的我们，是老孙就去掏了他三个，我三兄弟吃了，那童子不知高低，贼前贼后的骂个不住，是老孙恼了，把他树打了一棍，推倒在地，树上果子全无，压开叶落，根出枝伤，已枯死了。不想那童子关注我们，又被老孙扭开锁去了。次日清晨，那先生回家赶来，问答间语言不合，遂与他赌斗，被他闪一闪，把袖袍展开，一袖子都拢去了，绳缠锁绑，拷问边敲，就打了一日。师爷又逃了，他又赶上，依旧龙去。他身无寸铁，只是把个竹尾遮架。我兄弟这等三般兵器，莫想打得着他。这一番仍旧摆布，将布裹接了我师父与两师弟，却将我下油锅。我又做了个脱身本事走了，把他锅都打破了。他见拿我不住，竟有几分醋我。是我又与他好讲，叫他放了我师父师弟。我与他医术管活，两家才得安宁。我想着方从海上来，故此特游仙境访三位老弟，有甚医术的方传我一个，急救唐僧脱苦。 三星闻言，心中也闷道：“你这猴全不是人，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，我等乃神仙之宗，我虽得了天仙，还是太乙三术未住真流，你怎么脱得他手？若是大圣打杀了走兽飞禽，果虫鳞长，只用我熟米之丹可以救活。那人参果乃仙木之根，如何医治？没方，没方。” 那行者见说无方，却就眉峰双锁，额足千痕。福星道：“ 大圣，此处方他处或有，怎么就生烦恼？” 行者道：“ 无方别方果然容易，就是游遍海角天涯，转斗36天，亦是小可。 只是我那唐长老法言量窄，只予了我三日期限，三日以外不到，他就要念那紧箍咒令。 三星笑道：“好好好，若不是这个法拘束你，你又钻天了。”寿星道：“大圣放心，不需烦恼，那大仙虽称上辈，却也与我等有事，一则久别不曾拜望，二来是大圣的人情，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，就与你到达此情，叫那唐和尚默念金箍咒，休说三日五日，只等你求得方来，我们才别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，感激感激，就请三位老弟醒醒，我去也。” 大圣辞别三星不提。却说这三星驾起祥光，即往武装观而来。那观中合众人等忽听得长天鹤唳，原来是三老光临。但见那迎空霭霭，祥光簇，霄汉纷纷相覆雨，彩雾千条护雨衣，青云一朵擎仙祖，青鸾飞，丹凤素，秀引香风满地铺，竹杖玄龙喜笑声，浩然垂玉胸千斧，童颜欢悦更无忧，壮体雄威多有福，直星愁天海无，腰挂葫芦并薄露，万计千寻福寿长，十洲三岛随缘素，常来世上送千祥，每向人间增百福， 盖乾坤容福禄， 福寿无疆今喜得，三老成祥叶大仙，福堂和气皆无极。那仙童看见，急忙报道：“ 师父，海上三星来了。” 镇元子正与唐僧师弟闲叙，闻报即降阶奉迎。那八戒见了寿星，近前扯住，笑道：“ 呵呵，你这肉老头许久不见，还是这般脱杂，帽也不带来个。” 遂把自家一个僧帽扑的套在他头上，扑着手呵呵大笑道：“ 哦，好好好好，真是加官进禄也。” 那寿星将帽子灌了，骂道：“ 你这个憨货，老大不知高低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哼，我不是憨货，你等真是奴才。” 佛行道：“ 你倒是个憨货，反敢骂人是奴才。” 八戒又笑道：“ 呵呵，既不是人家奴才，好道叫做天寿天福天禄。” 那三藏喝退了八戒，即整衣拜了三星。那三星以晚辈之礼见了大仙，方才续座坐定。佛行道：“ 我们一向久阔尊严，有失恭敬，今因孙大圣搅扰仙山，特来相见。” 大仙道：“孙行者到旁来去的。”寿星道：“ 是因为上了大仙的丹术，他来我处求方医治，我未无方，他又到别处求方，但恐为了圣僧三日之限要念紧箍咒，我被一来奉拜，二来讨个宽限。” 三藏闻言连声应道：“ 不敢念不敢念。” 正说出，八戒又跑进来，扯住福星要讨果子吃。他去袖里乱摸，腰里乱吞，不住的掀他衣服搜检。三藏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那八戒是什么规矩？” 八戒道：“ 不是没规矩，此叫做翻翻是福。” 三藏又敕令出去。 那呆子刮出门，瞅着福星，眼不转睛的发狠。福星道：“ 行货，我哪里恼了你来？你这等恨我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哼，不是恨你，这叫做回头望福。” 那呆子出的门来，只见是一个小童，拿了四把茶匙，方去寻中取果看茶，被他一把掳过，跑上殿，拿着小青用手乱敲乱打，两头玩耍。大仙道：“ 这个和尚越发不尊重了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不是不尊重，这叫做四时吉庆。且不说八戒打混乱缠，却表行者纵祥云离了蓬莱，又早到方丈仙台，这山真好去处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方丈巍峨别是天，太原公府会神仙，紫台光照三清路，花木相扶五色烟，金风自多盘蕊雀，玉高谁比管枝甜，碧桃子李心成熟，又唤仙人信万年。” 那行者暗落云头，无心玩景，正走处， 只闻得香风馥馥，玄鹤声鸣，那壁厢有个神仙，但见盈空万道霞光现，彩雾飘摇光不断，丹凤闲花也更仙，青鸾飞舞声娇艳，福如东海寿如山，貌似小童身体健，胡吟洞天不老丹，腰悬于日长生转，人间数次降真祥，世上几番消恶怨，五帝曾宣加寿灵，瑶池美妇蟠桃宴，教化众生脱俗缘，指开大道明如电，也曾跨海住千秋，常去灵山参佛面，圣号东华大帝君，烟霞第一神仙眷。 孙行者敌面相迎，叫声：“ 帝君，起少了。” 那帝君慌忙回礼道：“ 大圣失迎，请荒居奉茶。” 遂与行者搀手而入，果然是背却仙宫，看不尽瑶池琼阁，方坐待茶。只见翠屏后转出一个童儿，他怎生打扮？ 身穿道服飘霞烁，腰束丝绦光错落，头戴纶巾不斗星，足蹬盲履游仙约，脸圆真托本窍，功行诚实遂意乐，识破源流精气神，主人认得无许错，桃明金喜手无奖，甲子周天管不着，转回廊登宝阁，天上蟠桃三度摸，飘渺香云出翠屏，小仙乃是东方朔。 行者见了，笑道：“ 嘿嘿，这个小贼在这里呢，帝君处没有桃子，你偷吃。” 东方朔朝上尽礼，答道：“ 老贼，你来这里怎的？我师父没有仙丹，你偷吃？” 帝君叫道：“ 慢欠休乱言，砍茶来也。” 慢欠原是东方朔的道名，他即入里取茶二杯饮气。行者道：“ 嘿，老僧此来有一事奉干，未知允否？” 帝君道：“ 何事自当领教。 行者道： 今因保唐僧西行，路过万寿山武装观，因他那小童无状，是我一时发怒，把他人参果树推倒，因此阻滞唐僧不得脱身，特来尊处求赐一方医治，万望慨然。 帝君道：你这猴子不管一二，到处里闯祸。那武装观镇元子圣号与世同君，乃地仙之祖，你怎么就冲撞出他？他那人参果乃草还丹，你偷吃了尚说有罪，却又连树推倒，他肯干休？ 行者道： 正是呢，我们走脱了，被他赶上，把我们就当汗巾一般，一袖子都拢了去，所以隔气，没奈何，许他求方医治，故此拜求。 帝君道：我有一粒九转太乙还丹，但能治世间生灵，却不能医术。术乃水土之灵，天资地润，若是凡间的果木，医治还可。这万寿山乃先天福地， 武装观乃贺州洞天，人参果又是天开地辟之灵根，如何可治？无方无方。 行者道： 既然无方，老孙告别。 帝君仍预留奉玉液一杯。 行者道： 急救是紧，不敢久滞。 遂驾云复至瀛洲海岛，也好去处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 朱树玲珑照紫烟，瀛洲宫阙皆住天，青山碧水奇花艳，玉液昆华铁石坚，五色碧鸡啼海日，千年丹凤洗竹影，世人往究湖中景，向外春光一千年。 那大圣至瀛洲，只见那丹崖朱树之下，有几个号发潘然之辈，童颜鹤鬓之仙，在那里着其饮酒，谈笑讴歌，真个是 祥云光满，瑞霭相辅， 彩鸾鸣洞口，玄鹤舞山头，必有水桃为案酒，焦梨火枣寿千秋，一个个单照无闻，千夫有疾，逍遥随处浪，散淡任清游，周天甲子难居管，大地乾坤只自由，献果玄元对对参随多美爱，闲花白露双双拱服甚筹谋，那些老儿正然洒乐。这行者厉声高叫道： 待我耍耍便怎的。 众仙见了，急忙屈步相迎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 人参果树灵根者，大圣访仙求妙诀，缭绕丹霞出宝林，瀛洲九老来相接。 行者认的是九老，笑道： 嘿嘿，老兄弟们自在哩。 九老道： 大圣当年若存正，不闹天宫，比我们还自在哩。如今好了，闻你归真向西拜佛，如何得下至此？ 行者将那医术求方之事俱陈了一遍。九老也大惊道： 你也特惹祸惹祸，我等实是无方。 行者道： 既是无方，我且奉别。 九老又留他饮琼浆，食碧藕，行者定不肯做，直立饮了他一杯浆，吃了一块藕，急急离了瀛洲， 竟转东洋大海，早望见洛家山不远，遂落下云头，直到普陀岩上，见观音菩萨在紫竹林中与诸天大神、木叉、龙女讲经说法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海主成高锐气浓，更观奇异事无穷。须知隐约千般外，尽出细微一品中。四圣受时成正果，六凡听后脱凡笼。少林别有真滋味，花果馨香满树红。那菩萨早已看见行者来到，即命守山大神去迎。那大神出林来，叫声：“ 孙悟空哪里去？” 行者抬头喝道：“ 嘿，你这熊皮，我是你叫的悟空，当初不是老孙饶了你，你以此做了黑凤山的尸鬼矣。今日跟了菩萨，受了善果，即此仙山常听法教，你叫不得我一声老爷。” 那黑熊真个得了正果，在菩萨处镇守普陀，称为大神。是也亏了行者，他只陪笑道：“ 呵呵，大圣，古人云君子不念旧恶，只管替他怎的，菩萨找我来迎你哩。” 这行者就端肃尊诚，与大神到了紫竹林里参拜菩萨。菩萨道：“ 悟空，唐僧行到何处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行至犀牛贺州万寿山了。” 菩萨道：“那万寿山有座不装观，镇元大仙，你曾会他吗？”行者顿首道：“ 因是在五庄观，弟子不识镇元大仙，会伤了他的人参果树，冲撞了他，他就困制了我师父，不能前进。” 那菩萨情之，怪道：“ 你这泼猴不知好歹，他那人参果树乃开天地辟的灵根，镇元子乃地仙之祖，我也让他三分，你怎么就打伤他树？” 行者再拜道：“ 嘿嘿，弟子实是不知，那一日他不在家，只有两个仙童伺候我等，是朱悟能晓得他有个果子，要一个尝鲜，弟子委托了他三个，兄弟们分吃了。那童子直觉骂我等无疑，是弟子发怒，遂将他树推倒。他次日回来赶上，将我一袖子拢去了，绳绑鞭抽，拷打了一日。我等当夜走脱，又被他赶上，依然拢了。三番两次，岂是难逃？已允了与他医术，却才自海上秋芳游遍三岛，众神仙都没有本事。弟子因此至心朝礼，特拜告菩萨， 福望慈悯，复赐一方，以救唐僧早早西去。” 菩萨道：“ 你怎么不早来见我，却往岛上去寻找？” 行者闻得此言，心中暗喜道：“ 造化了，造化了，菩萨一定有方言。” 他又上前恳求，菩萨道：“ 我这净瓶底的甘露水，善制得仙树灵苗。” 行者道：“ 可曾经验过吗？” 菩萨道：“经验过的。” 行者问：“有何经验？” 菩萨道：“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赌胜，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，放在炼丹炉里，制得焦干，送来还我。是我拿了插在瓶中，一昼夜复得青枝绿叶，与旧相同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真造化了，真造化了，烘焦了尚能医活，况此推倒的有何难哉？” 菩萨吩咐大众：“看守林中，我去去就来， 遂手托净瓶，白银哥前边巧转，孙大圣随后相从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玉豪金像是难论，正是慈悲救苦孙。过去皆逢无垢佛，至今常得有为神。几声玉海澄清朗，一片心田绝点尘。甘露九经真妙法，管教宝树永长春。却说那观礼大仙与三老正然清化，忽见孙大圣暗落云头，叫道： 菩萨来了，快进快进。 慌得那三星与镇元子共三藏师徒一齐迎出宝殿，菩萨才住了祥云，先与镇元子陪了话，后与三星作礼，礼毕上座。那阶前行者引唐僧、八戒、沙僧都拜了，那观中住仙也来拜见。行者道： 大仙不必迟疑，趁早陈设香案，请菩萨替你治那什么果树去。 大仙躬身谢菩萨道：小可的勾当，怎么敢劳菩萨下降？菩萨道： 唐僧乃我之弟子，孙悟空冲撞了先生，理当赔偿宝树。 三老道：既如此，不需牵讲了，请菩萨都到园中去看看。 那大仙即命设具香案，打扫后园，请菩萨先行， 三老随后。三藏师徒与本观众仙都到园内观看时， 那棵树倒在地下，土开根线，叶落枝枯。菩萨道： 悟空伸手来。 那行者将左手伸开，菩萨将杨柳枝蘸出瓶中甘露，把行者手心里画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，叫他放在树根之下，但看水出为度。那行者捏着拳头往那树根底下揣着，须臾有清泉一汪。菩萨道： 那个水不许犯五行之气，需用玉瓢舀出，扶起树来，从头浇下，自然根皮江河，叶长芽生，知心果出。 行者道： 小道士们，快取玉瓢来。 镇元子道：贫道荒山没有玉瓢，只有玉茶盏、玉酒杯，可用的吗？菩萨道： 但是玉器可摇得水便罢，取将来看。 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个茶盏、四五十个酒盏，却将那根下清泉舀出。行者、八戒、沙僧扛起树来，扶得周正，拥上土，将玉器内甘泉一呕呕捧于菩萨。菩萨将杨柳枝细细撒上，口中又念着经咒。不多时，洒进那舀出之水，只见那树果然依旧青绿叶阴森，上有二十三个人参果。清风明月二童子道： 前日不见了果子时，颠倒只数得二十二个，今日回生怎么又多了一个？ 行者道：哼，日久见人心，前日老孙只偷了三个，那一个落下地来，徒弟说这宝欲图而入，八戒只让我打了个偏手，故走了风信，只缠到如今才见明白。 菩萨道：我方才不用五行之气者，知道此物与五行相位故耳。那大仙十分欢喜，即令取出金鸡子来，把果子敲下十个，请菩萨与三老复回宝殿，一则谢劳， 二来做个人参果会。众小仙遂调开桌椅，铺设单盘，请菩萨坐了上面正席，三老左席，唐僧右席，镇元子前席相陪，各食了一个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万寿山中古洞天，人参一熟九千年，灵根现出芽之笋，甘露滋生果叶全。三老喜逢皆旧气，四僧幸聚是前缘。自今会服人参果，尽是长生不老仙。此时菩萨与三老各吃了一个，唐僧使之是仙家宝贝，也吃了一个，悟空三人亦各吃了一个，镇元子赔了一个，本贯仙众分吃了一个，行者才谢了菩萨，回上普陀岩。宋三星竟转蓬莱岛，镇元子却又安排输酒，与行者结为兄弟，这才是不打不成相识，两家合了一家。师徒四众喜喜欢欢，天晚歇了。那长老才是有缘吃的草还丹，长寿苦挨妖怪难。毕竟到明日如何作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